着初春的凉，点味汤是青梅子的忧伤。听闻最近你要迁去洛阳，在心中结一层数九寒霜。 书院先生把我心有伤慌，才不是因为你不在课堂，我也只是恰好路过你窗，手背着送你本书籍全堂。 有歌要曾同窗，并不要遗忘，剑下要苍苍，白露呀微霜，我才不是文盲，莫笑我荒唐，来不及背老就和你分享。 茶香清香伴着那炎炎曙光，两味汤怪夏日闷热难扛。一封信笺你说想念家乡，停住了心情看看小学堂。 啦啦啦啦瑟瑟带着入秋的凉，连为唐诗灯会小火的光。春秋归乡并肩将月而上，却没声响碰见八个同窗。 其中有个姑娘眼睛大又亮，对你说什么前路还漫长，路过冲破胸膛血腥的短章，身着着开裳，她好生漂亮。 窗庭外下一盏翠绿酒酿，星星念雨你举掌花正常。仓促不说最是一味勉强，每天天冻得我左右佯装。啦啦啦啦

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新研究后寸草不留，赞不绝口，欢迎更进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云里走，谢绝一生简陋，粉饰骷髅岂只有人们生 Like I'm standing in China while you're in LA, and I'm sending a sign up and hoping you stay. I know you, there's no need to put your walls up. I will never hurt you. It's true, I'm falling too. Don't hide it.Desert you. What would I do without you? Do without you? Feels like I'm standing in China while you're in LA. And I'm standing beside you and hoping you stay. Feels like I'm standing in China, so far away. Come closer to me. Come closer to me.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余光中的《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乱风的树，

我以为你懂得，每当我看着你，我藏起来的秘密，在每一天清晨里，暖成咖啡，安静地拿给你。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株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 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爱